随着河西轨道 T1 线和 T2 线动工，未来这两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将接驳14号线和房山线等既有轨道线网。丰台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房山线也计划北延，与10号线直接实现换乘。新机场线草桥站今后将可办理直机。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约300辆新能源分时租赁汽车正式落户二三环桥下，市民在国贸桥等租赁点还将实现共享汽车与共享单车就地换乘。市民归还了电动汽车之后，还可以在停车场找到共享单车，以电动汽车加自行车的组合搞定全流程的绿色出行。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联合北京市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相关情况。条例规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体育场地设施，对专项的健身社会组织、健身团队和本社区的健身社会组织、健身团队有序开放。近日，市城市管理委会同住建委、城管执法局、交通局、路政局、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约谈9家主要房地产企业，限期3天将违规设置的指示牌拆除，下周一将再次组织检查，逾期未改将予以高限处罚，并将处罚信息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转眼间和你未见，便寂寞1034天，挥过手临了百战，道别的光景真像昨天。别拉扯认真点，情绪可以到低点，我的天，他要走无法幸免，你要冒一些风险不紧要，当天放弃我的是你，今天你也有被放弃了那个滋味，能从头做起。其实我曾一个闯思路，比失恋更早。其实我宁愿你不那么好，得不到也好，其实我还好，期望你还好，我已经太知道，心要这才好。在冥冥中他不属你的，得到的越看越花，幸运光景都只是这的，大家总是旧相识，无疾而终也增长了见识。亲爱的，凭你悟性，为何没想到珍惜，不紧要，你的心永远不断转，他逼你再爱，大概会变了你不愿，宁愿给你选。其实我们都很想得到，都跟天对赌。其实压力高得比天更高，自卑点也好。其实我还好，期望你还好，我已经太知道，理想可以 当天放弃我的是你，抑郁我有过，但我战胜了那滋味。 其实世事总有好不好，不只得美好。其实我们专喜爱得不到的，手松点也好，来吧我还好，期望你还好，你肯跟我倾诉都算好。其实我们都很想得到，都跟天对赌，其实压力真可以比天更高，心松点也好，来吧我还好，期望你还好，我太想去知道。 坏消息也好，我都我都衷心跟你讲，你好你好， 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健康就是你的一切。给自己冲一杯热牛奶，给自己选一朵玫瑰，在城市昏黄的灯光里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晚餐。你可以是自己最忠诚最亲密的情人，即使某一天你有了他，你仍然可以在一个人的时间与自己对话，陪自己谈心。听到彭羚的歌曲《贪心》。 我也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在不远处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直到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树是人类历史之中的开国功臣，它无时无刻地进行有氧与无氧呼吸，换来了供我们生存的新鲜空气，排列在道路的两旁，净化了空气，减少了空气污染的可能性。一圈又一圈的年轮展现出的是树的宿命，勾画出的是所经历的苦难，象征的是顽强的生命力和不怕任何困难的忍者与强者。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植树节你要为大自然做些什么呢？ 牵手看着落叶飘，那些心和心，那些小秘密，只要爱过的都能明了。虽然生活在变啊，虽然感情在变啊，可是我知道爱在每一分一秒，只要和你肩靠肩，分享小小

底，纵使没法可相恋到底，你是我所爱，就算交低一堆叹为，你是我一切，就算是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记你，不需再恨痛。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30年前，这个世界没有华为，30年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华为。甚至如果你行走在路上，会发现很多人都拿着华为的手机。为什么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公司可以快速的成长为全球通讯行业的领导者呢？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想跟你讲述的是华为的老总任正非的企业经营心得。任正非提出要让基层有饥饿感，所谓的饥饿感就是要让员工有企图心，而所谓的企图心就是让基层员工有对奖金的渴望，对股票的渴望，对晋升的渴望，对成功的渴望。基层的员工还没有吃饱，所以财富的累积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只有不断的提升能力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报酬。而任正非认为，对于组织金字塔底部的大量基层员工来说，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是实现工作的动机，而饥饿感也就构成了基层员工每个个体的狼性精神。不久前，网络上关于华为34岁以上的员工遭清退的消息铺天盖地，但是华为的官方却一直都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不过，华为新生社区发表了一篇任正非在与泰国以及尼泊尔等员工座谈的讲话内容。任正非表示，华为是没有退休金的，因为华为是没有钱的，只要大家不奋斗就垮了。在90年代下岗潮之前，我们习惯了企业终身的雇佣制度，加入一个企业可以干到退休，而后来的现代化企业都会根据企业的需求去选择雇员。可到了今天，不到20年的时间还不够一代人走完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企业并不是慈善机构、养老院，所以想要把企业打扮成一个温馨的大家庭的老板都是伪善。任正非说，华为业绩下滑，资深老人的实际贡献越来越低，而人力成本却越来越高，对于年纪偏大的老员工一刀切，既节约了人力成本，又能给薪资更低但学习和创新能力更强的90后甚至是95后的年轻人腾出空间。这么做无可厚非，也许也恰恰是这种决绝和狼性成全了今天的华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在生活当中，我们努力是要超过父母老去的速度，而我想在职业生涯中，每个人的努力都是要超过被淘汰的速度。希望任正非的企业经营心得也能够给你一些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收留我